中國在四個主要方向不斷深化國際發展合作，包括以健康為優先，以綠色為重點，以民生為要旨，及以多邊主義為引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981點，下跌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87點，上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1，日元108.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39，人民幣6.487，英鎊對美元1.391，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0.77美元，賣出1781.8美元。天氣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又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还珠楼主， 金庸， 平江不小生， 梁羽生， 一位位武侠小说大家，打造一个个波澜壮阔嘅武侠世界，俾大家暂时脱离现实，转喺虚拟嘅世界，心灵驰骋。 要认识真正嘅江湖，还原武林真貌，了解各个大侠嘅心路历程， 就要留意5月1日起，逢星期六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 闲话武林。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梁国成， 我是殷伟桥， 我是洪慧文， 我是陈念慈，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5:08又开始我哋清晨爽利嘅呢个节目啦。今日系4月27日，农历嘅日子系3月16日，星期二。而家温度同琴日朝同样时间一模一样。23度啊， 河边孤 度，轻轻吹起我的衣 开始，我哋有呢首合唱嘅歌曲，来自青山同埋美代合作嘅《苏州河边》啊！早晨，早晨，今日有点点雨啊！出嚟嘅时候咧，就个地下湿嘅。其实寻晚都有少少雨纷纷咁样吓。睇睇详细嘅情况，今日咧就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会较多，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指望在未来一两日骤雨会较为频密，去到星期五的时候会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 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照映昔日生，目送夕阳下。 琼瑶的小说拍成电影，当时台湾的琼瑶的热潮，清这个就是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等等，就拍了很多琼瑶的电影，其中一首的歌曲就来自是啦，我是一片云，都是同名的电影和歌曲。刚才版本令人怀念的凤飞飞。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四，强度是属于中等。 在台湾的一段国语时代歌曲流行的时候，他都红了的了。这一位呢就是热情歌后唱热情的三王而起家红的欧阳菲菲的头先那首歌《爱的路上我和你》，有无尽的爱。 My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first love,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直译啊！呢一套电影啊，来自1981年嘅时候，一套接近两小时嘅电影，就有头先首歌听出意由，系都系经典嘅一啲爱情嘅名曲啊。Lana Richie 同 Diana Ross 嘅 Endless Love。早晨，仲有少少时间，系啦，你朝早起身望望大钟， 有几分钟到到五点半啊！而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啊！今日最高25度，同埋都会有雨，少少雨啊！ 我带着无比的惊喜，我热情藏于双眼里，我渴望是从此拥有你，情意世上谁可比？ 从未如此深爱过女方， 爱念又从心中升起，似浪潮从心涌向你，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能再相聚真不容易。从前爱你不理，常常故意躲避，情缘生于心底，但不知。从前我太不知柔情欠缺表示，求从今天。我往日何等的不羁，庆幸曾曾经失去你，自发现原是如此深爱你，能证天地此心无疑。带着无比的惊喜，那热情藏于双眼里，我渴望是从此拥有你，情意世上谁可比？爱念又从心中升起，似浪潮从心涌向你。过去日后仍一般爱你，能再相聚真不容易。从前爱你不理，常常故意躲避，情缘生于心底，但不知。从前我太不知柔情欠缺表示，求从今天开始，从这刻想记住，我往日何等的不羁，庆幸曾经失去你，自发现原是如此深爱你，能证天地此心无疑，能证天地此生无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大角咀必发道一个工业大厦单位发生火警，40人自行疏散，冇人受伤。火警发生在午夜12点，消防在约20分钟之后救熄火警。卫生署话，屯门友爱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发生疫苗接种记录错误事件，5个市民受影响。卫生署话，收到友爱体育馆疫苗接种中心报告，指职员登入错误的电脑系统户口，以致列印的疫苗接种记录名称有误。职员发现之后已经即时更正，并通知5名受影响市民及收回错误的疫苗接种记录。署方 强调有关市民接种的疫苗是他们预约接种的伏必泰疫苗。卫生署说友爱体育馆的另一场地有提供接种科兴疫苗，并由另一组不同的医护人员提供接种服务。两个场地的人流管理和疫苗处理都分开。卫生署表示会继续监察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运作和进行巡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全球加速推进新冠疫苗接种，但可能令到各地儿童容易染上其他致命疾病。世卫说，全球50个国家因为新型肺炎疫情暂停60项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导致全球约2亿儿童容易患上致命疾病，例如麻疹和黄热病。谭德赛呼吁各国加大对疫苗研发的投入，尽快恢复各项免疫接种。对于新冠病毒疫苗，谭德赛重申，接种有助阻止疫情蔓延，但必须要确保各国公平取得疫苗，构建强而有力的发放系统。印度向欧盟寻求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和医用氧气援助。印度的新型肺炎新增个案连续多日创新高，世界各国承诺向印度提供紧急援助。欧盟发言人透露，印度已经请求提供医用氧气和抗病毒药物，特别是瑞德西韦。发言人又说，欧盟成员国中爱尔兰已经提出提供氧气，相信对呼吸问题病人至关重要。德法两个亦都表示将会提供协助。被问及欧盟会不会限制来自印度的航班时，发言人强调欧盟不鼓励来往于第三国的非必要旅行。印度连续五日感染个案创新高，单日新增超过35万人确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81点，下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7点，上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 日元 108.14，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4， 人民币 6.487，英镑兑美元 1.39， 欧元兑美元 1.209， 澳元兑美元 0.7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2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0.19 美元，卖出 1780.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虽然有部分朋友已经打了疫苗，不过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的，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家都要注意，有部分表列处所仍然维持有限度的运作，而且堂食时间和每台人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大家都一定要严格遵守限聚令和口罩令，那就可以减低病毒入侵的机会。而如果你是从事饮食业，就记得一定要安排专职员工负责执台，而且要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防疫措施做得充足，食客食得安心，你做生意又做得安心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正所谓稀山莫稀水。 所以在水上进行工程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好像在荷兰就有个在运河的工程发生严重意外， 哇，整只等船瘫痪了啊！ 而在美国就仲出事，有个转油台转穿了个湖， 所有湖水好快就被抽晒落地底啊！ 到底这些工程为什么会出事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为什么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啱啱瞓醒啦，只眼都未擘得大啊！嗬，有时都系嘅，哇，真系只眼系咁努力睁开啦，都睁唔到，或者系瞓得唔系好够咯，好眼瞓啦，先至系好想去继续眯埋眼瞓觉。但系其实行开去洗个面或者冲个凉咧，就会成身都爽晒，成个人都精神晒啊！而家都仲未系天光嘅时候，但系已经系迎接黎明嘅开始噶啦。清晨时间五点接近三十八分啦，早晨。除了有我们香港的听众朋友支持之外，海外很多地方都有听清晨上来。早晨，多谢多谢一班支持香港香港电台清晨上来的节目。今天是四月二十七号，农历是三月十六日星期二。 待中我繁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 生活中有晴天有雨天，用快乐的心情过每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世界会变得美好，其实都是视乎你的心情，你的心情开心正面的，所看的东西全部都是跟回你的方向，过好开心充实的一日。过好充实的今天就会有美好的明天，每天都是一个漂亮的开始。人生百年相逢是缘，每日问候真情永远，每朝早都在这里跟你讲声你好啊，清晨爽嚟啊。人生因朋友而美好，朋友因知心而幸福，在啲早晨嘅语句里面都充满希望。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幸福在自己手里面，一切的事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性格改变命运。想好一点的时候，任何事都是需要经常去检视，做好自己。早晨，时间5:47，你听的是4月27号农历是3月16日星期二的清晨上来，有少少雨点，今天就是多云和有几阵骤雨，稍后会骤雨较多，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会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来自一套好耐之前的一啲电视剧，都是古装的，三笑姻缘。咁我哋睇粤剧或者即系粤语长片的时候咧，就有任白嘅啦，三笑姻缘都有啦，国语片都有啦。电视剧的版本咧就系、是、郑少秋啦，都系非佢莫属啦，佢都宜古宜今啊。里边都好多个歌曲，呢一首其中一首同关谷英合唱《双飞蝴蝶》。 梦醒叹孤零，梦中依稀见倩影。 谁知我从情，芳心依稀暗似镜。 表倾爱慕，佢不相认。 佢表倾爱慕，我不敢认。 我太深倾， 佢太。 世永 一曲清歌怕和应，情深仿佛化幻影，芳心未领情， 我心焦虑夜相思静。 心焦虑夜相思静， 佢太不认， 我太不认， 相思来如花零，哪得一朝粉印定，怎得相思了和应， 未解相思了和应，梦醒依稀有泪影，相思未了情， 以前啊民间传奇嗰啲电视剧啦，好多古装啦，咁啊郑少秋都演好多噶啦。而嗰阵时配搭嘅咧，就系刚刚应该无线开嗰啲训练班嘅时候，嗰啲训练班个学员系开始出嚟做嘢，做主角添啊。咁当然会有佢嗰个嘅优点啊，外貌啊或者演技咁。呢套《三笑姻缘》咧，就当时同吕有慧啊，吕有慧都好快系被做即系出嚟系多啲嘅戏做啦，又做主角啊咁样。杨紫甜美啊嘛，吕有慧郑少秋嘅《三笑姻缘》里边嘅歌曲，头先大家听到啊，就叫做《双飞蝴蝶》。另一首唔关电视剧嘅歌，不过都唱到皆知巷闻，《纷飞燕》。 飞万里隔千 情破太暂，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难，知你送君忍泪难。 哎呀难难难难舍分离难落，怨恨有几番， 心声 陈浩德、舒雅仲，本来嘅歌叫《祝福华儿莫厌烦》，就唱得滞嗬，系里边嘅歌词其中一句。咁啊，但系大家熟悉嘅用三个字就记得《纷飞燕》。 清晨爽利，钱佩兴。 早晨，早晨，啱啱起身咧，仲有五分零钟到六点钟啦。因住啲时间做人，朝早分秒都过得好快，把握时间。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 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万水千山，只剩有人相携又相依。红尘 梦烟，无法 无分彼此，用尽爱与爱痴，与你生死相。 是《射雕》系列的电视剧里面的其中一首歌了，恩尼罗文的《一生有意义》。现时温度23度，预测今日最高25度。六点后我们在星期二呢就出事汉博士继续绘画疫情论养生。六点前有这首歌。 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夜暗高星美漫，铺路热爱离漫。情花娇了雨醉，春色充满世间。 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200米，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981点，下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87点，上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8.12，瑞士法郎0.915，加元零。 加元 1.24， 人民币 6.487， 英镑对美元 1.39， 欧元对美元 1.209， 澳元对美元 0.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0.19 美元，卖出 1780.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小木偶，你是不是很喜欢听电台的？ 不是。 那你是不是很想打电话去电台跟主持人聊天呢？ 不是啊。 哦，你的鼻越来越长哦。哦，你是不是在说大话？ 我很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我很喜欢陈咏鸿、叶蕴仪的。 哦，你讲真话哦。星期一至五下午四至六，等我陪着你听啦。有很多资讯还可以打电话去点唱添的。 吃了三十几年烟，十年前开始走得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返三四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吴汉南要挑战我哋。 我俾你哋嘅挑战咧，就系一个礼拜咧，至少有一餐咧要食本地嘢，即系以本地嘅食物为主嘅一餐饭。咁样咧可以减少运输啦，同埋雪藏嗰啲能源消耗，咁样有个低碳飲食啦。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批评》。 日头猛做。到黄昏应该轻松下啦。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9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用精心挑选嘅歌单，轻轻松松嘅生活趣味分享，为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今个黄昏悠闲安多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嚟到四月27号，农历系3月16日，星期二啊！今日咧天气方面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骤雨会较多，留意啦吓，带把遮好啲。今日最高温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会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四月份的尾声了，最后一个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呢，在钱佩英身边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坚早晨，大家早晨。 又继续呢画下画了，怡情养性了。继续这个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十四个字的金句。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上个星期咧就开始讲明代嘅画啦，明代都颇为辉煌啊嘛吓。咁你咧就介绍过浙派同埋吴派，亦都有提及到咧明四家，嗰四家咧都系好有名嘅画家，就包括咗沈周、文征明、唐伯虎同埋仇英嘅。咁今日就开始讲呢个明四家啦吓。 是今日我哋会讲两个人，沈周同埋文征明先。 哦，即下次就唐伯虎啦 吓。系啦， 嗯， 我哋知道明四家咧，佢哋系重视传统文化嘅传承嘅，亦都好崇尚五代好出名嗰几位京、关、董、巨同埋袁四家嘅风格。嗱，佢哋属于文人画派，画画咧就以抒发心情。同埋咧，怡情养性为目的嘅。 嗯， 明四家之首就系沈周啦。 系，咁佢点样样噶啦吓？ 嗱，佢嘅文学修养好高嘅，不过一生咧都未做过官。 嗯， 佢积极咧仿效袁四家嘅画法，对于王蒙啦、吴镇啦、王公望嘅体会咧好深。嗱，佢画画嘅题材好多元化噶噃。 哦，包括啲乜嘢？ 嗱，有郊游啦、游历、雅集文会、饮茶客话、送别等等嘅。 嗯，咁佢啲。全世嘅作品系咪好多咧？吓， 梗系啦，咁多题材，包括有咧夜座图啦、庐山高图啦、仿王公望富春山居图。 啊，就话个象真度有九成九嗰幅啊。 系啦，灯下小聚图、石田诗画册等等嘅。 嗯，其实佢都好出名啊， 绝对系啊，因为咧文征明、唐伯虎咧都曾拜佢为师啊。 嗯。 在当时艺造沈周的画作的人不少的吧。 即证明他真的很出名了。 是啊，有这样的记载的。 片柱招出，吾以见副本，有不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 上周画完幅画，下周已经有颜本了。 哇， 过几日了，周围都有，起码十几个版本。 哇，啲效率都很快啊，啲人。 因为沈周咁有名气，所以亦都令到佢咧争人唔少债噶噃。 吓咩债啊？ 系画债啊！ 哦，即系个个都话想得到佢嘅名画咁系嘛？ 系啦，嗱，其实系咁嘅。 嗯， 明朝嗰啲书画古董买卖系好兴旺嘅，尤其是喺苏州啦。有一位咧大过沈周30岁嘅画家叫杜琼，佢又系以卖画为生嘅。 嗯哼。 亦都曾經寫詩慨嘆咧，書畫應酬咧，令到佢咧忙得不亦樂乎嘅。 紛紛畫債未能償，日日揮毫不下堂。國外有山閒自在，也應憐我為人忙。 你話幾慘咧嚇？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咁多人揾你都係你受歡迎啊嘛，係咪啊？ 講翻沈周啦，因為佢名氣大啊， 係 咁，所以咧好多人向佢求畫。 嗯。 据说咧，佢喺苏州应付唔掂啦，就避难啦，避到杭州。 画债 冇错啦，点知咧去到西湖都系画债高筑啊！ 嗯， 佢亦都咁样慨叹噶。 何时了却书画债？ 死唔死啊？ 嗯， 沈周晚年咧仍然有出色嘅作品，佢咧就系享年82岁嘅。成为画家长寿的一个例证。 嗯，又一个例证，即是画画咧，好怡情养性，命都长啲咁样，系咪？嗯，头先系介绍咗沈周啦，文征明又点咧？ 文征明就比沈周稍迟出道，亦都系一个咧代表人物嚟嘅。 嗯， 画史上边咧将佢两个人咧并称沈文，又或者文沈， 即系平起平坐。 可以咁讲啦。嗱，文征明咧诗书画全能嘅，佢书法咧非常精妙。他写行草书很出名，字体流利秀劲，与同期的祝枝山、唐伯虎、徐正卿合称为吴中四才子。在画画方面，他就善于画水墨画和青绿山水，而且他总结了元朝诸家的画风，自己成为一体。他早年的画风是细致清丽，中年就用笔粗放，到晚年咧就粗细兼具，清润自然， 即系粗幼都沟埋一齐啦。 冇错啦， 嗱，由於佢呢個畫風有粗有細啊，粗嘅啲人就叫做粗文，有細嗰啲叫做細文。 咁粗文有啲咩代表作咧？ 啊，粗文嘅代表作有《古木寒泉圖》啊，係畫一啲瀑布飛瀉於山林之中嘅。 咁細文呢？ 嗱，有一幅咧叫《真想齋圖》，係畫一啲咧修竹林深之處有個草堂。 嗯， 嗱，呢兩幅咧都係傳世作品啊。 咁仲有冇其他嘅作品啊？ 有噶，譬如話《春心高樹圖》啦，《山雨圖》啦，《溪橋拆像圖》等等嘅。 嗯， 嗱，另外明代好出名嘅就係私家園林嘅發展，非常興盛嘅。 嗯， 嗱，啲園林咧意境優雅，氣氛恬靜，就係啲吳門畫家佢哋好中意去享受閒適生活嘅一個地方同埋嗰種方式。文徵明有一幅《長夏蕭林圖》。就是描写当时的文人雅士在私家庭院里面聚会的情况的、 啊。其实真是很舒闲非常写意的生活的、啊、真的。 你想想呢都觉得真的很舒服。 是啊。那文徵明呢他有没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古仔在坊间都很流行的、 啊、他有一件日事、 嗯、 就成为了画坛佳话。 是。 当时的苏州画坛有很多呢假的书画充斥、 啊。其实这个世界不嬲都有真真假假嘅嘢，系嘛？即系老翻喺嗰阵时都有咯，系嘛？ 系咯，系啦。除咗假做古画之外咧，更加咧有啲人咧就假冒时下嘅名家，即系当时嗰啲大家，譬如沈周啊、文徵明佢哋啦。 系 嗱，沈周讲过啦，朝头早嗰幅画出咗咧，下昼就已经咧有硬本咯噃。 嗯嗯。 咁、啊、文徵明咧，亦都系咧一样嘅。 吓， 由于文徵明太忙啦，佢又承诺咗太多嘅书画应酬债啊。 嗯。 唯有咧请人代笔啦，好多有名画家都咁做嘅。 系 文徵明咧就系咧佢不断应承人，但系应酬唔切嘅大画家，咁佢揾咗一个同乡叫朱朗代笔， 系 都有名气嘅。 嗯哼， 朱朗多数咧同佢画一啲青绿山水啦。有一次有一个人咧想求阿朱朗咧慕下文徵明画画， 系、嗯、 就俾咗封信佢，入边咧俾埋啲银票噶啦。 系即系直情叫佢假冒。 系。总之你画到出嚟，我都收货啦。 系 啊，点知封信咧就阴差阳错就去到文徵明嘅手上。 咦，去到嗰个即系真迹嗰个人手上。 冇错。 咁点咧吓？ 啊，佢冇发嬲，啊反而咧自己亲自画幅画嚟俾嗰个求画者。 哇，咁呢个咪真系宝嚟噶吓？但系知唔知咧吓？ 啊，佢好幽默，佢仲连埋幅画咧回问咗一句。 假朱朗可否？ 即系假嘅朱朗话得唔得啊？ 系咁呢个某人咧，咪真系啼笑皆非啦。嗱，其实系佢系心想事成嘅，真系文徵明画咗。 所以呢件事就传为佳话就咁啦。 系 文徵明咧，88岁咧，好老啦，都仲画画，仲而且系好出色嘅。 系。 又成为画家长寿的另一个例证了。 哇，一路听这么多集呢，崔博士你介绍一些画作的时候，同时要提翻啲画家呢，个个都大部分长寿的。 几乎是啊。 咁所以嗱，这个都是一个养生之道，提醒大家吓。 系啦。 咁头先呢，你提到文徵明的一些日事呢，即是真真假假的画家呢，又令我想起真真假假的张卫健那首歌。 是啊是啊。 是啊， 咁 啊。是啦，一阵我哋又听下咯。好 啊。 咁啊，讲完晒画嘅一啲嘅历史之后咧，我哋睇下有啲咩汤水咧，就啱听紧嘅朋友听。呢排咧讲紧护眼嘅吓，崔博士。 系啦，我哋介绍一条护肝明目茶， 系 一个人量。 好， 材料有咩咧？有杞子20克、菟丝子、车前子同埋沙丸子各15克、女贞子12克、寒菊花10克。我再讲一次啊，杞子20克。菟丝子、车前子同埋沙丸子各15克，女贞子12克，寒菊花10克。 嗯，咁点整咧？ 嗱，将呢啲材料咧分开5等份，即系捞匀再分开，就放入一个小茶包啦。呢、這个杞子就唔摆落去。 系 每次用一个小茶包同埋一份杞子，用滚水咧略略咧将佢冲洗。 嗯， 然之后咧再加滚水焗佢15分钟。 吓。 飲完又再加，飲完又再加，到啲味淡為止。咁最後咧食埋啲杞子就最好啦。 係咁，嗰個功效係點咧？ 嗱，杞子咧滋補肝腎，益精明目；菟絲子咧補腎益精，養肝明目；車前子清肝明目，利水通淋啊；沙丸子補腎固精，養肝明目；女貞子滋補肝腎，明目護髮；寒菊花 疏散风液、平肝明目夹埋晒咧，就滋补肝肾同埋益精明目啦。 嗯，咁大家可以翻去咧就照板煮碗啦。呢啲其实系大人细路都得噶啦，系嘛？细路仔我都一样可以饮完之后眼神更加精灵。 本来是，不过我哋成日强调咧，有咁多补肾嘢咧，就唔好咁快俾啲小朋友饮用住。 嗯，系啦，我特登都要提出咁样咧，大家会记得深刻啲吓。 系啦，同埋有感冒嘅时候咧，亦都咧暂停唔好饮住。 好，咁嗱，上个星期咧，崔博士就系从现代医学角度咧就讲咗白内障啊。咁今次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中医学又点睇呢个白内障啦吓。 我哋都系强调老年性嘅白内障。中医的名称就是元艺内障，是什么来的呢？就是我们的精珠，就是我们的精状体渐渐变到混浊，视力逐渐下降，甚至有可能失明的一种慢性的眼病。因为最终可能在那个瞳孔中间出现一个圆形银白色或者棕褐色的艺障，就混混浊浊因而得明的。 嗯， 主要见于老年的患者，一般两只眼同时或者不同的时间发病。临床上呢，我们中医就按辨证论治的原则作出诊治。一般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症型的。 几个呢？ 有四个症型。 嗯， 包括第一，肝肾两虚；第二，脾气虚衰；第三，肝热上扰；第四，阴虚夹湿热。 好，那么简单讲讲这个肝肾两虚是怎样 呢？我们呢可以有阴虚有阳虚。肝肾阴虚是最常见的症型的。 嗯， 症状包括看嘢蒙、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这些都是肾虚症状。 嗯， 又或者很怕冻，面色白晒晒，小便清长，这些是阳虚症状来的。治法就是补益肝肾。 嗯，脾气虚衰呢？ 症状就包括看嘢蒙查查，冇气冇力啊，好攰啦，个面色咧黄揿揿、萎黄啊，唔好睇嘅，冇乜胃口啦，大便咧就散散烂烂咁嘅，个治法就系健脾益气啦。 嗯，第三咧就系肝热上扰， 又系啦，只眼蒙啦、头痛啦、眼干啦、口苦啦、喉咙又干等等嘅，个治法就系平肝清热啦。 最后一个咧就阴虚夹湿热啊，系点啦 吓？系啦。咁除咗眼蒙之外咧，只眼又干啦，个人咧烦烦热热，有口气啦，大便咧又唔通畅等等嘅，个治法就系滋阴清热利湿啦。 哇，即原来都有即咁多嘅症型嘅吓， 冇错， 所以就要辨证论治去医啦吓。 系啦，呢啲系一般嘅临床所见嘅情况。 嗯，好嘅，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大家可以上网重温翻呢一集，去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一五台重温嘅。下个礼拜呢就应该我哋系咪听到唐伯虎呢？ 对啦。 是啊，就是因为今日呢就讲咗两个嘛，明四家嘅沈周同埋文征明嘛。下个星期呢我哋又系咪唐伯虎点秋香 好听 啊。是啊，因为如果讲唐伯虎一定搵返有关唐伯虎嗰啲歌嘅。 佢嘅故事都好有传奇性嘅。 好啦，咁大家记住下个星期二都要继续听，亦都希望大家其实每一朝早呢都听清晨手嚟啊。OK, 拜拜。 拜拜。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气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变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 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了吗？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里可怕？真的与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爱一次好吗？以后见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 爸爸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爸爸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神爽利有健康。有人问用220减年龄等于最高心率是不是准确呢？ 如果你在夏天很热的环境，你的身体本身需要大量的血液流去皮肤散热，那么你的心率已经比在室内一个冷的环境又高了。基于很多客观的因素来说，那个心率只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咁啊，仲有十零秒到六点半钟啦，气温23度，今日最高25度，听日星期三啦，朝头早5点到6点半，清晨省你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大角咀必发道一个工业大厦单位发生火警，40人自行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发生在午夜12点，消防在约20分钟之后救熄火警。因应昨日录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初步确诊个案，以及有22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本月13号至26号期间，曾经身处25个指明地方超过2个钟的人士，要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3个地方包括黄埔花园银竹苑第四座、摩地道帝苑酒店和荃湾海之苑第七座。至于要强制检测的22间学校包括玛利曼小学、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其余是幼稚园和幼儿园。另外政府今日会在海之苑第七座增设流动采样站。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全球加速推进新冠疫苗接种，但可能令到各地儿童容易染上其他致命疾病。世卫指出，全球50个国家因疫新型肺炎疫情暂停60项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种，导致全球约2亿儿童容易患上致命疾病，例如麻疹和黄热病。谭德赛呼吁各国加大对疫苗研发的投入，尽快恢复各项免疫接种。对于新冠病毒疫苗，谭德赛重申接种有助阻止疫情蔓延，但必须要确保各国公平取得疫苗，构建强而有力的发放系统。尼日利亚军方透露，在东北部博尔洛州和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交火，打死数十名武装分子，但军方亦有7人死亡。陆军发言人话，驻扎梅鲁克镇的部队遭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袭击，双方博火持续几个钟。地面部队在空军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支援下，打死几十名武装分子，摧毁多架武装车辆。军方已经控制梅鲁克镇和周边地区，对逃离的武装分子展开追捕。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经常发动袭击，对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黑墨龙构成安全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7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因为疫情反复，一度暂缓的香港新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计划，最快在下个月26日重启，但是就增加了更严谨的条件，香港居民要接种两剂疫苗14日之后才可以起行，新加坡来港的人士就不用。有旅行社相信启动初期难以有机位安排出团，有都会贵过以往的3-4倍，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政府昨日亦都是宣布扩大回港二计划，并且是新增机场入境这个途径。我们访问过在广东省以外内地城市的港人以及商会，看看他们的意见。 有专家说，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以及回港二计划扩大到广东以外的省市，都受变种病毒威胁，有潜在风险，需要有特别的措施处理。稍后听下专家分析。 浸会大学就幼儿教育的人力资源和薪酬福利展开调查，结果也比较了有参加和没有参加免费幼稚园教育计划的教员薪金，还都探讨过幼稚园老师的离校比率和原因。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讲下调查的结果。 在过去一年，美国针对阿瑞仇恨罪案大幅上升，参议院在上星期四通过了打击反阿瑞。